读文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ク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で、好似行過咁已經過曬㗎啦。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邊大運財，外邊嘅大賽波士接近終點，步步有，好輕鬆贏出呢場香港一哩咁。 好啦，哇！講下講下，而家第四節啦，咁啊，翻嚟第四節嘅馬場 USB， 咁就要同大家提一提先。其實呢今集呢個現場觀眾版咧，就同呢個賽我另外一個節目賽馬 T 一 T 聯播嘅，咁啊要講翻先，即係我哋講到嗡啊嗡啊，咁所以咧，即係咧，賽馬 T 一 T 嘅朋友咧，咁一陣間做完個節目之後咧，咁其實之後我哋就會 upload 上去我哋嗰個 fan page。賽馬 T1T 嗰個 fan page 嗰度咧，咁大家就可以睇翻噶啦。好啦，咁啊，今場咧，咁啊到氣肉啦，呢場2500萬嘅香港杯啊，咁啊得翻12隻馬跑，咁啊比較單純啲啦。咁其實係啦，12隻馬跑，咁係咩咧？係點咧？即係咧，香港同呢個日本對抗賽啦，咁啊剩低即係中間就得隻深不可測，就係隻法國馬啦。咁其實都好明顯嘅啲壁壘，咁我哋不如睇下有啲咩馬跑先啦。好啦，嗱咁啊，12匹馬啦，咁啊分別就係榮進之光啦，咁啊舊年嘅冠軍啦，咁今年就進行衛冕。咁其實今年佢個賽績都幾反覆噶，咁啊二號就滿落士啦，就終於喺呢個秋季天王賞就克服咗呢個2000途程，咁就又係嚟呢度咧，就即係挑機啦，咁啊一有一你唔跑。咁啊，威爾頓咧就係兩年前嘅香港杯盟主啦，四號就將南啦，咁五號嘅善德福咧，咁其實都即係佢入選都有啲負碌嘅，其實我自己覺得啊，因為但係純粹就因為佢喺秋季天王想跑到個第三翻嚟咧，咁啊從而入選嘅。咁朗日青天咧就即係大家女王杯睇嗰場馬就睇到佢即係都幾唔好彩啦嚇，咁啊跟住其實跟住翻到日本之後咧都係。普普通通咁啊，但系咧就即系叫做搭救入選啦。咁跟住就到準備就水啦。咁啊泥地冇出路，咁啊走嚟跑下草地啦。咁啊跟住到只天才啦。咁啊天才就係八號，就係佢啱啱即系之前就贏咗嗰個香港杯預賽，從而晉級嘅。咁跟住九號就係法國代表唯一嘅法國代表啦，深不可測啦。咁啊十號就馬上發財咧。就係阿甩甩嘅代表作啦，即係嗰場貼中只銀袋賽嚟噶嘛，係啦，婦女銀袋就貼中只喇滿啊，廿幾倍啊，三十倍咁滯啊，咁亦都係因為呢場馬佢就入選。咁跟住就係11號嘅喜年巨星啦，咁呢只就係好多季之前嘅遮打杯啦嚇，咁而家都係差唔多時間嘅啦。咁另外咧，12號呢筆皇后寶戒咧，咁就係佢本身就係、是、之前就跑三歲嘅時候就跑嗰啲經典賽啦，咁就但係咧就之後就有即係中間就啲有少少 setback， 但係今年佢嘅表現就好穩定，咁尤其是佢喺即係攞到喺嗰場女王杯日本嘅女王杯咧就贏得好出色咧，就攞到佢第一場一級賽咧，亦都係馬主呢位大吉田太太咧就第一次派馬嚟跑啦，咁啊之前另外啦滿落時嗰位咧就係吉田二太 吉田另一位吉田太太啦。 我想補充少少嘢啫，皇后保駕嗰件彩衣咧，你哋咧睇落去好似實戴翻嗰，其實佢中間嗰個係深紫色嚟嘅，不是黑色嚟嘅，所以大家認彩衣嗰陣咧就要小心啲認啊。 咁同埋其實呢只皇后保駕咧都講多少少啦，就因為咧呢只馬其實本身咧個原本個馬主咧就係阿吉田照哉先生個大仔嘅，咁但係咧因為咧佢。今年咧就正式接掌咗我哋嗰個社台賽馬團體咧，咁所以咧就將只馬咧就交咗俾我阿媽啦，咁所以咧就件彩衣都換埋，咁我哋翻嚟先，係啦，咁啊時間又唔係太多啦，咁我哋不嗱，因為其實呢一場得十二隻馬跑啦，其實咧都幾多嘅賽事片。俾翻大家睇翻嘅，咁我哋巴拉拉嚟， 又唔算真係好多，因為好多馬都跑埋同一場。 係啦，咁我哋 咁啊，先睇一隻榮進之光啊，咁樣就贏呢場伊斯巴罕錦標啊，咁樣就相距而家都係十二月嘅事，大家都係嗰句啦。佢跑出水準咧，基本上就應該都冇乜馬夠佢跑，但係問題就係話呢一隻馬咧就周身脾氣，大家都係要喺沙圈度睇清楚只馬有冇喺度發脾氣，睇佢夠唔夠定啊！最緊要就係講咗好多次嘅啦，其實就係次次輸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嘅啫。好啊，跟住睇下只秋季天王上啊，咁啊睇下只滿樂時點樣跑啊。好啊，咁經過嗰場札幌紀念試準咗之後，咁滿樂時呢場係贏得好輕鬆。咁你睇下呢一組，咁其實有四隻馬跑完。呢一場嘅秋季天王上跟住都嚟咗跑呢個香港杯嘅，咁其實睇到只善德福啊嗰啲咁樣嘛，啊滿樂時係視佢哋如無物嘅，咁只善德福咧其實就一如既往，其實佢同威爾頓象牙可能係差唔多嘛。好啦，跟住睇下呢只深不可測就係大愛當藍帽黃衫嗰只就係啦。其實佢咧一隻法國馬啦，咁今次就係走浮走咗去德國跑呢場大圖理騎，但係呢一場一級賽嘅水準咧。前一年咧，亞軍係咩馬咧？就係、是、同日跑緊第三班嗰只君臨大地。咁大家就自己諗下啦。我覺得呢場一級賽嘅水準真係麻麻地嘅啫。好啦，睇下只皇后保駕嘅就點樣贏呢場馬女嘅一級賽呢場女王伊麗莎白二十。 中間蝕到個位，而家捐咗 出嚟啦。個跑法咧就有啲似嗰只。軍事出擊啊，咁啊守好位，咁啊中間走得，但就抽個差啲嘅檔。就呢只馬咧就中意同啲中意用洋將多嘅，咁啊道滿來跑開。好啦，我哋睇下翻馬會杯啊，今次就睇翻呢一站啊，睇一隻天才點樣贏啊。咁啊葉楚航都好有心機去做呢一隻馬。咁啊炒咗偉達魷魚，炒咗呢個當梅嘅偉達魷魚之後，咁啊。擺翻今次用阿潘頓啦，咁預期個戰鬥力係會再提升一啲，咁但係始終距離呢一扎馬，我始終覺得佢同威爾頓嗰啲都係有一段距離。好啊，跟住睇下只馬上發財啦，咁啊呢一場就咩中榜就執咗呢一場馬，咁但係其實贏嘅對手。就贏一隻喜連掌聲啦，咁但係後面嗰啲東方快車嗱，少有地唔係太渣嘅婦女銀袋，咁但係馬上發財，始終啊，好啦，而家證明咗沙田嗰個佢係得嘅，咁睇下佢今次要跑同啲咁 tough 嘅對手考，咁又考成點啊？有個蘇兆輝喺度幫佢咁樣。 係啦，咁啊，我講下啲狀態先啦。咁其實幾隻即係咧好簡單啦，即係六隻幾隻外隊馬啦。嗱，榮進之光咧就。今日最後佢出嚟行咧，我就反而有啲少少少覺得唔係咁好啊？點解咧？佢又有啲發老皮啊！即係咧出嚟咧，只馬打橫擺周圍揈咁樣咧，即係一出到去又完全係好唔規矩，即係只馬即係好唔規矩。但係咧，武峰最後試跑嗰課咧，只馬就可以嘅。咁啊，但係真係正如我阿拉拉頭先講啦，記得要睇臨場呢只馬。究竟有冇發火？如果有發火咧，因為呢只馬你睇過咧，啲佢個賽績咧，佢係冇一係就贏曬，一係就輸曬，冇二三名嘅。咁啊，所以但係呢次咧，佢又抽到個一檔咧，就都幾幫到佢。嗱，滿樂時咧，我又留翻俾阿資師兄講啦，即係呢只馬咧，我覺得尤其是最後試跑阿莫亞士嗰課咧，只馬係吸引，同埋就係話佢同舊年香港跑香港一里錦標嗰陣時。那個操練程序咧，佢呢一個操練程序就仲比之前再完整啲，因為佢係早舊年佢跑一里錦標嘅時候咧，佢係好遲先至試貨快嘅，即係禮拜五先試。但係呢次咧，佢係跟翻大隊咧，就正常時間去試，同埋只馬係好靚仔嘅。咁啊，善德福就今日咧就阿蘇銘倫試。今朝早即係原本我都唔知嘅，就見到佢博個臂章有個 number， 跟住望一望佢， 近距離，跟住咦，原蘇銘倫嚟嘅。嗱呢兩課咧，之前就係阿藤原個副練咧，即係佢細佬啦，就試咁就其實呢只馬咧就同我舊年比較咧，舊年我就覺得佢咧就全盤馬最 fit， 今次咧都係佢嘅只充其量都係保持。咁但係就即係唔係話再好突出咯，即係如果你話拍埋其他滿諾時嗰啲咧，咁一定係滿諾時，甚至乎你話皇后寶界嗰啲咧，都 sharp 過佢嘅。但係咧就今日咧，阿蘇銘倫摸過一課咧，摸過之後咧，即係只馬開始就飆 up 到，咁同埋咧呢場馬其實都頗亂下嘅。咁以往就護旗啊、川田嗰啲跑，咁今次掹到蘇銘倫咧，我啊覺得有啲憧憬嘅呢只馬嚇。咁朗日青天啦，就都係寶寶，都係不過不失啦。即係你話同佢女王杯嗰陣時候嗰個狀態咧，就真係爭咗少少。咁但係咧呢只馬就叫做冇乜再進步。咁啊今日咧，我就同阿池江太守傾過偈啦。咁佢話呢只馬咧跑完啲，即係出年都會繼續跑嘅。咁啊，所以咧就睇下佢點諗啦。因為其實佢都有諗過可能去澳洲嘅啊，跑嗰個女王伊麗莎白錦標，可能2000米。咁剩低嗰啲深不可測啊！深不可測咧，就呢只馬就佢係一路咧就同啲法國自己法國嗰啲咧就一齊拍跳嘅。咁啊，呢只馬嗰狀態就 OK， 但係咧始終我覺得佢嗰個級數咧就可能 君臨大地啊， 就可能真係可能真係唔係咁夠啦。咁至於就皇后寶界咧，嗱呢只馬咧我就覺得佢其實係不斷咁進步嘅。佢三歲嗰陣時候咧，可能佢部署嗰方面就有少少進退失據咧。咁即係跑完場櫻花賞之後，其實跟住之後佢個賽績都係麻麻地，係今年叫做真係重拾正軌啦。咁啊，同埋咧杜滿來咧，其實大家如果留意杜滿來咧，其實佢如果俾啲外檔馬佢跑咧，其實佢又唔係話咁蝕咁多嘅，佢真係好識走個形勢咧，就縮窄翻嗰個蝕底嘅情況。所以呢只馬有意思，同埋呢只馬佢。呢埋門呢幾課咧，佢係好個狀態係操得好好，同埋埋門我見到佢係好有勁嘅只馬，好有勁力嘅。咁啊，大致上咧，即係如果對啊狀態好嘅，就一定係滿諾時同埋呢只皇后寶界咧。即係如果以外隊馬嚟講，咁啊大哥可以你講下啦。 呢場馬我覺得呢場馬係二號滿諾時嘅表演嘅啫。呢場馬咁我賭場得我賭條單 Q。就係、是、二號滿諾時同埋咧個三號咧威爾頓都係，我覺得呢只馬差唔多已經係用到8899噶啦。咁啊大摩佢可能呢只馬就係最後一鋪噶啦。我覺得佢最近呢兩場馬，我個表現相當之唔錯嘅。上次嗰場馬你睇落去輸得好似好核突咁樣，但係佢一早用咗嘅。今次馬少少，如果留喺中間七七八八位咧，我覺得呢場馬佢有腳嘅，咁如果求到嘅咧，我就係買二三 Q， 有 win place 我賭三號呢個威爾頓。 嗯，阿資師兄咧，資師兄，哦咁啊，拉拉你講先啦。 咁你快啲撥翻個電話啦，我好簡單嘅啫，我會揀翻只象牙。點解咧？我上一次做節目嗰陣同大家講過嘅，大家可以揾翻阿卡嚟聽。我上次係冇揀到呢只馬，因為我話佢未試過咁重磅啊，1180幾磅啊，因為對呢只馬嚟講，其實都差唔多係由佢嚟香港以嚟最重磅嘅一次啊。嗰次係人生咁大個仔未試過咁重，咁你唔會話俾我聽，因為一隻七歲馬個骨架再長成咁，跟住就。有進步冇可能啊！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弱，只馬肥，只馬肥，所以先至咁，所以我都畫咗佢嘅咁啊！但係今次大家留意一下佢嗰個體重咧，係1160磅，而家係。另外仲要留意多一樣嘢，佢最後嗰課拍幸福指數係不落下風，佢係一隻長途馬。高多尼好擅長谷呢啲大賽，咁今次如果有錢分嘅。我覺得象牙係可以現翻真身，因為其實我自己會咁稱嘅，一號、二號，如果榮進之光跑出水準，佢係另一個世界嘅馬，係 top class 嘅馬。但係其實由三號嘅威爾頓一打翻落去，三四五六，跟三四五六加埋只天才同埋只皇后寶界咧， 其實是同一個 grade 嘅馬，即係大家其實善德福嚟跑女王杯，佢都同威爾頓一起衝嘅啫嘛。咁其實佢哋係同一個 grade 嘅馬嚟嘅，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只象牙我係會擺翻喺度。咁同埋啦，有隻喜連巨星女購喺度幫佢喺前面度幫佢開路，咁我自己就會揀翻只象牙咯。 好， 港隊唔係真係你哋諗得咁下風嘅，其實喺呢場馬入邊。 咁啊，芝師兄喺咪度？芝師兄。 喺度，唔好意思啊， 系到你 查，同大家查，同大家查緊一樣嘢，因為咧，滿諾時大家都頭先幾位拍檔都講得好好詳盡啦。 唔係啊，未講啊，等你講啊，而家等你講啊，我哋投翻俾你講啊。 嗱，我只係講一樣嘢，因為佢今年嚟講，佢又係啦，佢又係我見到佢純粹佢操練，我睇到一樣嘢，佢個操法咧係唔係好似舊年咁樣啊？又係即係佢啊偏向多用韌力方面，咁大家。好多朋友話驚誒佢韌力唔夠，唔使驚啊，因為呢只佢個母父係 Carnegie，Carnegie 即係話係好多年前一隻係海旋門大賽冠軍嚟，咁佢上面都係草上 嘅， 即係全部係有長力。根本呢只馬喺美國嚟講，好多美國血統專家話，根本上一開始就係為咗李冠業而配出呢一隻馬，不過只不過後尾部署上。佢制遇上佢係擺佢一理咁解嘅啫。今次嚟依場馬係用嚟爭，即係阿尤達星喺早幾集都大家同大家講過，依場馬用嚟爭日本馬王嘅，點會同你講笑啊？相比之下，嗰只榮進之光咧，頭先阿尤達星講過，依只馬直情係季尾猛啊，開始猛都係一種狀態落嘅一種表現嚟，因為可能真係實在太，佢由季初四五月喺法國贏完到而家。咁一路都係淡落去噶啦，佢嗰個國際評分一路都係虛翻嚟。另外頭先我話回一點，阿拉拉講得好，唔好睇小香港嗰兩隻馬，即係而家評分最高嗰兩隻，威爾頓同象牙喺依度係伏兵嚟嘅，唔好即係假時間唔落本落時跑馬嘅好難講啊，走位大家唔知道。如果佢有少少閃失嘅時候，呢兩隻好可能喺後面冚上嚟。張南一樣好，佢場場都好穩陣，一路喺左緊。威頓頭先啊，周翔叫佢講，佢可能呢場係最後一波噶啦，即係佢係搏呢場，但係佢賣力賣門嚟，呢幾波見到佢快慢有序嘅約翰摩亞，大摩呢一場佢做個功夫係好有心機擺，所以呢場格局真係二三四、二三隻，我覺得會係。 OK。嗱，咁我就講少少啦。其實我就頭先都講過嗰幾狀態嘅時候咧，咁我自己都相信咧，即係我自己相信日本應該可以再攞多次呢只杯嘅。咁但係咧就我就對日本落時咧，嗱，雖則大家都呢只應該都係世界膽嚟嘅，都冇乜懸念，但係咧。就嗱，即係我要講講咧，就係嗱呢幾隻馬之中咧，咁榮進之光、滿樂時就應該呢一場咧就應該係告別戰嚟噶啦。咁跑完呢場就去打種噶啦嚇。咁啊，尤其是只榮進，即係你係啦。咁跟住你善德福就可能會跑多年啦。咁朗日青天頭先都講咗啦，出年一定會跑啦。咁至於皇后寶界咧，其實咧就。呢只馬其實我覺得佢係仲有進步嘅，呢只馬，即係尤其是佢上一場嗰場女王杯，好似就係話賺咗啲形勢，但係其實佢嗰個爆炸力咧都唔講得笑嘅。咁啊，即係唯一佢挑剔佢就可能個十一檔，但係我都講過俾大家聽，如果大家有睇過杜滿來喺日本跑馬咧，好多時佢排個外檔咧都唔係一件好蝕底嘅事，佢反而排外檔咧，佢仲會騎得。精靈仲會騎得精靈啲，咁同埋呢只馬佢係有即係前有前有後嘅，咁同埋最後嗰課試跑咧，我見到佢係零，即係俾我個感覺係有少少眼前一亮啦。咁即係大家抵滿落時嘅同時咧，就唔好睇少呢只皇后寶界。咁同埋咧，仲有啦，嗱善德福咧，即係今次我覺得有啲憧憬嘅地方咧，就係佢揾咗蘇銘倫啦。咁因為阿胡奇歸泰咧。咁其實睇川田早兩鋪啊，川田騎開咁，川田佢都嚟跑嘅神燈光照，佢都唔俾佢跑，就掹到阿蘇銘倫。咁蘇銘倫仲要今朝專登即係幫佢摸一課咧，咁其實都睇到呢只馬，佢對只馬都好重視，同埋我睇到佢即係喺佢哋兩個收操完翻嚟咧，就睇到即係咩叫人馬合拍啊！ 即係人馬合拍就係呢啲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只馬善德福啦，即係有啲賠率啦，而家有20倍啦。咁上舊年就叫做做咗目標之下咧，就做咗炮灰啦，即係俾只榮進之光新紀錄搞掂咗啦。咁但係今次就變咗目標就唔係佢之下咧，咁可能咧就開呢啲咯。所以咧，即係其實我總括嚟講，嗰啲日本馬咧，真係一隻都唔好放過咯。即係真係一隻都唔好放過，分分鐘好似舊年咁樣，大家睇啲善德福，佢就整啲30多倍嘅榮進之光啊，跟住新紀錄夾埋又過1000蚊 Q 啊咁樣咧，即係大家呢啲就真係唔好走雞。咁同埋就係威爾頓將藍嗰啲咧，我都同意大家所講，尤其是只威爾頓咧，就即係 上場跑到不 上場就真係當冇跑過啦，根本就即係騎一個遊緊雲。只馬又 阿師，俾我補充少少只威爾頓上一場。其實大家留意咧，大摩咧，如果要幫威爾頓咧贏嗰場馬咧，佢咧會嗰只 Pacemaker 以前嘅花月春風，甚至同個世界咧，佢中間係會揼慢只馬，跟住俾只威爾頓咧慢慢咁喺後邊度走上嚟，跟住就最後只路就衝嘅。但上一場唔係嘅，大家留意一下佢俾只喜年歡聲咧。中間個三段24、23、23對威爾頓係非常之不利，咁加上田泰安以為800米發力上次得，今次又得，咁結果你喺個快步速之下，咁喺個800米個彎位度咁樣走咗，咁啊翻嚟梗係企樣度嘅，所以佢嗰場輸係好正常嘅，呢個係即係田泰安係違反曬所有賽馬嘅常識嚟去輸嗰場馬，所以真係當冇考過嗰場。 大家上我網度睇下咧，我點樣形容田泰安呢個人啊？咁我就唔講多啦。咁同埋咧就係咧嗱，另外有一匹咧嗱，森巴可扎雖則咧話佢卡士可能唔係好夠，但係我都好有興趣睇下佢呢一場馬係點嘅走勢嘅。因為你今次佢就揾馬，即係布達德應該係第一次嚟香港跑馬㗎係嘛？周大哥 係 係啦嗱，咁而家布達德咧喺法國咧就赤手可熱嘅，而家係冠軍騎師嚟嘅。 佢兼係破咗法國嘅紀錄，係到年尾嘅。呢個仲而家佢嘅頭馬嘅次數一路咁上升緊嘅， 佢彈甩咗後面第二三名嗰啲， 佢破咗法國嘅記錄啦，一早已經11月中已經破咗噶啦，已經。 咁我就好想睇下布達德咧點樣跑睇沙田點樣演出啦。咁但係呢場馬其實早段嘅步速都好視乎只榮進之光啦，我諗大家都唔會反對嘅。 但阿波，我哋唔可以即係、就是、要記住嗰位馬位，而家我哋跑馬唔係跑人。 系 啱唔啱啊？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我都话，即系所以我就喺度讲啦，即系我即系俾个 point 你哋即系研究下咁样啫。咁但系我估计呢一场赛事咧，即系佢嗰个荣进之光系会主导个步速啦。咁睇下武峰咧能唔能够即系好似北部园区咁样慢慢放翻嚟。咁同埋大家记住啊，呢只荣进之光系一定要睇下佢临场嗰、那个。行圈狀態同埋個脾氣係點樣？如果佢即係集中中冇乜脾氣咧，咁呢只馬你都唔好飛佢啊！因為而家暫時嚟講咧，即係隔夜嘅大熱門咧就係即係滿樂時啊，就28蚊嘅啫。咁榮進之光就6.7倍，咁跟住去到即係單數咧啊出奇地咧就天才就第三熱門7.1倍， 因為上場贏得靚， 係上場贏得靚啦嚇。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睇啲飛咧，即係完全天才咧。是完全視嗰啲外國外隊馬於無物嘅，即係嚇，即係如果你話主隊馬最熱就係佢嗰只，仲要熱嗰只威爾頓，咁啊真係大家就要斟酌下啦。 我都想睇下， 咁啊真係想睇下啦嚇。咁跟住你深不可測嗰啲都已經係20多倍，即係深不可測同只馬上發財竟然係大家一樣都係22倍，朗日青天善德福嗰啲又20倍，所以呢場啲飛咧又係好亂龍嘅。咁 anyway 啦，咁啊即係大概大家總結咗呢場賽事就即係。好睇只榮進之光，佢喺前面係點放？咁其實後邊嗰即係預計佢同只 喜年巨星， 喜年巨星啦，咁仲有隻朗日青天都係可以跟前啲走嘅。咁所以呢幾隻馬應該係會令到場賽事係會有少少有啲步有啲 pacing 咁樣。咁啊睇下後邊嗰啲點樣追上嚟啦。好啦，咁啊輪到你哋講咯，阿 Sir。 Hello 各位好，我叫軒聰，咁就一個就係睇上次嘅預賽咧，其實我對香港馬好失望嘅嚇。見到天才咁樣贏法嘅話咧，我擔心呢場馬咧就已經輸咗90%噶啦嚇，輸俾邊都一定係輸咗日本噶啦。睇翻級數，榮進之光滿樂時一定係最高噶啦。咁 我好認同三位主持話嘅，即係榮進之光其實有一個變數喺度咯，即係你臨場唔知道點樣，再加上依家其實一二咧係大熱 Q 嚟嘅，純粹講賭錢嘅話咧，冇可能咁樣賭嘅嚇，咁就所以咧就算講話世界打滿落時贏嘅話咧，我都未必會要這一嘅，純粹講賭錢嘅話嚇，當然睇跑馬另一件事啦嚇，即係睇下佢放到點樣啦，可能佢發癲突然間放到十幾個馬位轉入直路咁樣，咁啊。拖咩腳呢都係日本㗎啦，今次都係要做漢奸。咁就滿樂時啦，咁就朗日青天啦，同埋呢個皇后寶戒啦。咁就唯一上一場預賽呢，我會覺得可以加返隻香港馬嘅呢，就係、是、威爾頓。咁我好認同主持講㗎，其實上一場呢完全違反曬應該有得贏嘅情況咁樣去跑嘅，同埋咧就睇翻，如果大家可以睇多少少威爾頓咧，無論貝湯美騎又好，上次前次田泰安贏都好咧，其實係踩咗之後咧，喺轉彎尾到直路頭咧係唞一唞嘅，係再騎喎，上次係冇啊，完全冇啊，由佢輸嘅，係即係唔好諗點解啦，就係由佢輸，咁就所以今次咧，若果用翻係。轉彎頭開，即係轉彎中間開始踩，俾佢轉彎尾唞一唞，再直路再踩嘅話，其實唔係輸梗嘅，即係有地理啊嘛，係有地理啊嘛。咁所以我好認同跑二三嘅話，咁好正常嘅，即係有八倍 Q 好過一二咁樣博得四倍或三倍 Q， 咁就即係純粹講博彩嘅話，二三係好大度嘅。 OK， 好，咁你真係揀威爾頓啦，係咪？ 係冇錯。 OK， 得，好啦，咁啊總結大家啲心水啦，好啦，咁啊大哥你先啦。 嗱呢場馬咧，我完全認同阿拉拉頭先講嘅説話。呢場馬揾阿莫雷拉啦，呢場馬唔會喺呢個呢個六百或者八百米嚟加速嘅。呢場馬佢會修正之後喺直路頭咧三百五開始佢騎落去啦。如果佢使出嗰場衝勁咧，呢場馬咧非常之近磅噶啦。我就揀三號威爾頓。 好，咁啊，三號威爾頓，咁你啦。 我就揀翻只象藍呢只巨人殺手。呢只馬我都係嗰句啦，上次未見過佢個磅咁重啊，180。今次咧係減咗收咗20磅落嚟跑嘅。咁我覺得其實三同四係。三會高少少，但其實都係差唔多嘛。睇一個形勢係點樣，咁我覺得要一隻三都唔好擺低一隻四，即係其實勾咗一二之後，其實三四之後嗰啲馬其實係差唔多馬嚟嘅啫。你問我，所以我就要翻隻象藍我自己。 O K， 阿芝師兄啊， 揀翻隻世界熱門啦，真係隻滿樂時啦，因為始終佢今次。是為了個日本馬王而來的，看看他可不可以造成，即是來到香港了，看看可不可以三戰啊，真的可以。二號的滿樂時， 他就是，如果你說說爭馬王，他就真的爭馬王，跟著北部園區爭日本馬王，現在就他就現在跑先，北部園區就兩個禮拜後就跑有馬紀念，看看跟著有馬紀念是什麼環境，但是就真係冇辦法，呢只馬，如果佢真係跑翻個水準，同埋其實今次呢只馬亦都係即係喺咁多隻日本馬之中咧，即係佢同隻新紀錄咧，其實就個即係輪水喺個備戰同埋狀態收身，真係兩隻就非此則彼，兩隻都好好。咁即係如果我講到第三隻咧，就應該係只標誌名驅咯。咁啊，呢三匹就我就覺得三匹入即係係日本馬之中三匹最好嘅一堆嚟嘅。咁但係咧，我就揀翻爬少少額水啦。咁啊，其實我都係喺善德福同埋皇后寶戒或者朗日青天三隻馬裏面揀嘅。咁即係就咁講啦，即係雖則即係其實朗日青天咧，即係幕後又未必又唔係話咁睇好，咁佢又揾到，但係我啊覺得佢揾到布文跑，咁其實上次女王杯嗰場啊，真係可能真係用咗好多，所以跟住佢翻到日本之後咧，其實都演出都係完全係走曬樣，咁但係又咁講，佢又個鋭氣咧，即係舊年佢又鋭氣就舊年就已經用曬，所以變咗今年又真係企咗喺度，咁但係今次佢又有翻個二檔咧。咁其實就又有得諗，又可以即係喺前面搞下局嘅。咁啊，但係咧，我都係要揀翻只皇后寶戒咧，因為始終嚟講咧，第一啦，即係舊年嘅香港杯就有隻馬女新紀錄啊，跑第二。咁啊，馬女有幾磅樣，咁啊呢度又有幾磅樣，即係第一有幾磅樣啦。 咁同埋其實佢二千咧，你睇翻佢喺日本咧，其實佢都跑過，亦都即係唔係太差嘅。咁同埋只馬今年真係 on form 啦，同埋個演出都好穩定啦。咁所以就我覺得就有機會可以幫阿吉田大吉田太太咧就。 攞個位置啦， 攞翻個，即係可以偷下雞咁樣啦，即係其實兩個吉田兩位吉田太太就兩個對決，咁但係即係如果講你話講配搭講成咁，當然係莫亞就高好多，但係呢只皇后寶戒咧，即係嚟緊出年咧，大家睇如果有日本嘅漁陽直播呢只馬有出咧，大家都不妨要留意呢只馬，其實係仲有好多進步空間，咁所以咧再歸納翻今次呢場香港杯嘅心水啦，咁就係二號嘅滿諾時，三號威爾頓，四號張楠，同埋十二號皇后寶戒，再加埋我哋現場觀眾 阿天聰 俾嘅威爾頓，咁所以大家都係差唔多都係四隻啦，好啦，咁就係、是。二三四 十三 十二 十二 就咁就係我哋呢場香港杯嘅提供啦。咁啊，今集講到呢度咧，就真係又過曬鐘，兩個鐘頭都可以過鐘，所以即係話幾多嘢講咧，真係嘛？咁啊，再一次啦，就多謝阿周大哥啦， 冇咁講， 同埋阿資師兄啦，咁就即係幫手我哋炒，即係希望咧，今次我哋四大公司就唔係拍碼頭啦，四大公司去提款啦，咁另外咧就做好多謝咧，即 係 多謝喺參加咗現場觀眾擺嘅你哋咧每一位啦，咁同埋咧仲有啦，嗱頭先都四位講曬啦，咁我哋要揀翻一位講得最好嘅就要俾份大獎佢噶咯，咁啊大家有乜嘢心水？ 我冇意見 嚇。 我摸嗱咁啊！你係主持人嘅，梗係你決定。 嗱，因為咧，因為咧個問題咧就係咧，阿資師兄咧就淨係聽到後邊嗰兩個， 係 前面嗰兩個佢就冇聽到，咁所以咧，如果我揾一叫阿資師兄去講咧，咁又唔係咁公道。咁但係我哋三個就聽曬啊嘛。嗱，如果咧即係你問我咧，其實咧嗱，三即係你哋四個其實都講得都好獨到，即係要揀一個都好難。咁即係不如你講啦，你覺得啦？ 我其實我做我即係我覺得真係咧，四位都講得好有， 但係獎品係得一份，點解？ 我明白嗱， 有兩份， 一份攞曬。 我其實如果我話是但揾俾一位朋友嘅咧，係對其他嘅三位，我自己真係好衷心咁講咧，係唔公道嘅 嚇。 不如咁啊，嗱，以貼士啊，聽日。邊個跑得最叻嗰個攞呢份獎品啦、 啊？哦，咁啊容後揭曉咯喎！嗱，如果 好唔好先？你各位好唔好先？ 啊，咁啊， 我嚇。 OK， 好。嗱，咁啊，真係咧，好似另外一隻馬容後再決啦咁樣。阿資師兄有冇意見？ 絕對同意。 OK， 嗱，咁啊，大家記得啦嚇。嗱，今大家即係現場觀眾嘅心水，咁就我哋會喺跑完呢個國際賽之後咧，咁啊。如果咁啱有兩個中咧，咁我就諗辦法睇下可唔可以點樣複製啦嚇。咁 跑第一先係喎，跑第一先喎。 要邊啊？因為你哋每人講一隻啊，要跑出咗先至算數啊。 否則咧就講名次，邊個名次最先嗰、那個 係。 All right, OK， 好，真係拋名次。 好啦，咁就咁決定。咁啊，好啦，今集嘅時間就真係過曬鐘啦。咁再一次多謝你哋嚟參加啦。 多謝各位。 咁另外咧就真係再多謝阿周大哥同埋支持。 唔好話多謝曬，多謝。 咁啊，希望大家咧喺聽日啊國際賽咧就嚇，即係殺完一場又一場啦，就場場得勝，咁啊贏多啲。咁啊，我哋要到下個禮拜嘅9點鐘咧，再喺馬場 USB 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